成功复制，又说多年前已经就类似情况作准备，因此今次能够迅速作出回应。当地医学界认为有关的复制病毒能用于测试将成为诊断的重要角色，包括能够诊断出未有症状而受感染的患者，以致增加测试疫苗的效率。中国科学家早前已经重造病毒和其家的基因排序，现时中国以外16个国家一共有40多宗确诊的病例，包括泰国、日本、法国、美国和澳洲。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或者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4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5点，跌784点，成交额983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4跌4毫，阿里巴巴207.4跌7.2，美团点评100.7跌0.6，小米集团12.6跌7.4，中国平安91.65跌3.2。盈富基金27.3跌8毫，友邦保险81.25跌1.75，银河娱乐53.35跌2.7，汇丰控股57.6跌1.1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9.0跌2.3。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23，瑞士法郎7.981，澳元5.262。加元5.905，新西兰元5.081，欧元8.56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48。日经平均指数报13,379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4,52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65美元，卖出1,5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啲封路嘅安排啦。咁喺龙翔道，因为有重铺路面工程，咁直至到晚上嘅10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一带交通有少少繁忙。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因为有重铺路面工程，而家慢线受阻，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喺大埔林村有特别交通安排。而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所有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由林锦公路转入去社山路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莫莉啊，新年有咩餸菜係最適合一家人一齊食嘅呢？ 發財好事啦，魚蛋啦，蘿蔔啦，魷魚啦，通通都好似好好喎。 咁即係食盤菜啦係嘛？ 你又可以咁講嘅 Kitty。 其實新年食咩都冇所謂啦，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齊齊整整一齊食飯就最幸福啦。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幫你祈福。 多謝曬，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好失望啊！今日我以为咧歌手咧会有嗰啲即系打歌服咧好老土嗰啲咧，咁我睇过 MV 嘅时候，我诶嗰度打歌服系几靓啊！ 天氣唔可以穿著 MV 嗰套衫出嚟走， 佢得 會攝親嘅。 我嗰日喺 Times Square 嗰個大嗰個銀幕見到嗰個 MV 播嘅時候，哇真係好暖啊！你好啊，關智斌， 你好啊，大家好。 係啦，同埋有 Shimaika 今日，係啦，你哋兩個一齊做呢首係新歌啦，頭頂有角，凍唔凍啊？ 唔啊！你又先我打歌服，我谂，咦？唔通你 expect 我带只角出嚟？ 系啊， 系着嗰套衫。 系啊，点啊？呢首系隔咗几耐啊？对上一次有自己 solo 嘅作品。 哇！对上一次自己 solo 嘅广东歌嘅作品，应该系追溯到2008年代表作。 哇！ 嗰陣時嚟， 即係有成11年嘅時間。 係啊，11年啦，原來。 O、okay, K， 但中間點樣？不經不中間有冇一度其實係想籌備，喂，係時候做一下自己歌，因為知道你拍劇啊等等都忙噶嘛，其實。 有出過國語歌嘅，其實嗰陣時我自己有出過國語歌，咁誒係。其實自己都幾中意嘅，因為自己有份去寫嗰個歌詞啊，咁啊即係成件事都自己去處理啊。係。咁但係不過始終即係你用翻自己廣東話唱，咁又個感覺又唔同嘅，咁所以呢只歌咧真係隔咗十幾年咧，11年啦。 做乜而家對啲數字咁敏感啊？ 大咗係咁噶啦，呢啲我哋都幾年冇見啫，都係講啲唔好講十幾年，唔好講識咗十幾年嗰啲。 咪係咯，咁但係呢首歌係咩機遇遇到嘅咧？其實係 呢只歌咧，當初就係我演唱會嘅主題曲嚟。 係 咁但係不過因為即中間就發生咗好多變動，咁於是咧就做唔切啊。 係。 做唔切歌，同埋嗰陣時嘅歌咧，其實本來已經錄起咗啦，亦都拍咗 MV 啦咁樣。咁但係不過到演唱會嘅時候，真係連演唱會都唔夠時間拍，咁於是將成隻歌咧就不如 hold 起咗佢先啦咁樣。咁就喺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先再點樣？因為其實咧之前都錄得太趕，基本上成隻歌咧都唔係我自己心入邊即係最 final 嗰個 picture 嗰個意願嚟嘅、 okay. 其實，咁、反而而家有咗時間，咁就喺嗰段時間入邊，我就係揾到 Shimaika， 揾到 Shimaika 去做嗰把好 powerful 嘅女聲，咁即係將佢，因為之前我哋 rap 得比較切手白攬咁樣啊，咁 我再開翻個歌詞先。 唔係，嗰歌詞都唔一樣噶啦。呢個新嘅歌詞係 Shimaika 填 嘅。哦，我就點解可以數白攬 rap 到啊 Shimaika 嗰段嘅 rap 咧？ 呢個真係 話我同你又好唔同。 好彩有 Shimaika 幫我哋填咗個新嘅 version 落去。咁呢個 version 咧，即刻成件事好 international， 你知唔知？ 國際化啦，咁樣就。 係啦，所以呢個特別要多謝 Shimaika。 O、okay. K，thank you。但其實好彩，我就係未聽嗰、那個本身 即係數白攬嗰個。 聽過數白攬嘅 version， 所以幾好嘅。即係我一嚟就有個 新嘅 version。唔好意思，我數唔到咁樣 但係你兩個之前係有冇合作啊？認識過咁樣噶？ 冇啊！ 今次係第一次，真係 係 啊！純粹 stalk 下大家 Instagram 嘅咋？ 哦，咁佢你哋互相個 Instagram 都好值得 stalk 下嘅，都好熱下噶。 佢嗰個要熄咗聲嘅， 唔可以熄咗聲嘅，千祈唔好而家聽我嘅。 咁所以呢首歌本身個概念都已經係講話要做自己啊，勇於表達自己啊，呢個係概念㗎啦。 因為其實頭頂有角嗰、那個。角嘅意思就係話，每個人身上面可能都有啲好暗沉嘅嘢，或者係大家唔接受嘅嘢，或者大家覺得好古怪嘅嘢，或者大家覺得唔歡喜嘅嘢。但係不過某程度上呢樣嘢可能係你最珍貴嘅特質，係你最同呢個世界最與眾不同，係你自己最值得去珍惜嘅嘢咁樣。咁所以咧後屘。 當 Schumacher 佢加咗佢嗰段歌詞落去嘅時候咧，佢仲好好喎，佢不停咁幫我修改嗰個歌詞。 係。 咁更加就去 merge 入邊我哋本來阿李俊一佢寫嗰、那個嗰、那個嘅歌詞個意思咯。 哦。 係，所以入邊嗰啲歌詞又全部都係 Schumacher 去即係寫 rap 嗰、那個。 但係你唱嘅時候，即係如果作為樂迷啦，我哋話啊，如果每個人都有啲人你接受唔到嘅嘢啊，即係我睇唔到。 接受不了， 你呢個 package 係唔老啊，一路都咁靚、啊。 我冇乜嘢可以挑剔到喎、啊。 嗰啲叫妒忌啊。 係咯，我除咗睇你哋睇過你哋 IG， 佢哋話你好孤寒之外，容祖兒同阿 sa 講嘅 啫。呢個就我直呢、這個就我直覺。 因為另外都冇乜呢啲，即係你自己個人嚟講咧，有冇啲係曾經你都可能擔心啊？會唔會我呢方面可能未夠好啊？可能係觀眾未必係最喜歡嘅係我啊，諸如此類咁樣。 其實有好。很多時都有咁嘅感覺嘅，咁因為即係你特別做呢行，即係你壞就會又有人話你，你太乖太靜又會有人話你咁樣，即係你好似做咩咧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嘅，我感覺。咁所以我就係越嚟越覺得，哇！你聽咁多唔同嘅聲音，我突然間，喂，啲人話你喂 man 啲啦，咁樣啊，又走去留下須啊，咁樣，跟住突然間啲人話，喂，你個樣好殘啊，咁啊剃下須啦，咁啊搽白啲塊面啦，即係越嚟越迷失咯，嗰個感覺。咁但係不過即係做翻一啲自己開心嘅嘢，即係好似呢一隻歌咁樣樣，即係好多人都會 expect 我隔咁耐會出席個，應該係 suppose 一隻，即係因為眼紅館第二個 version 啦、哦，即係咁樣。我反而就係想係呢啲咁有節奏、咁 groovy 嘅一隻歌啦。 OK， 咁你去到幾時就係發覺，唔好理其他人覺得關智斌應該係點啦。關智斌，我自己覺得自己係點？你去到幾時先至解到呢個心結嘅？ 其實而家都未必話真係解到曬呢個心結，只不過而家冇咁在意咯。 Yeah. 即係特別同埋我講我點解會揾阿 Schumacher， 因為我就係睇嗰啲 video， 你大家話 look 佢嘅 IG 嗰啲， 係啊， 佢係一個好有態度嘅一個女仔， 係啊， 即係我睇佢喺 Sammy 嗰度嘅演唱會， 嗯， 即係佢唔好講話係咪即係個主場係 Sammy 嘅，但不過佢喺佢自己嘅舞台，佢喺佢自己嗰個崗位入邊，佢發揮到一個淋漓盡致，所以我更加覺得呢只歌，即係如果淨係得我一個數白欖咧，係唔夠呢個 powerful 咯，因為我自己都未好完完全全去做到頭頂有角所做嘅嘢，呢個我都仲係學習緊，我真心我自己都坦白，咁但係不過我覺得有咗佢嗰個 powerful 嘅聲音，因為我喺度我啱啱識佢，我好驚有。我驚佢應該係會好惡嗰啲啫。 唔係，我都好驚你啊！你個樣好惡噶，唔係就係我啊！ 你覺得關智斌個樣好惡？ 惡噶 嚇？ 係啊！ 你未見過惡人啊？ 跟住隻眼勁大，跟住 以人生第一次人話你隻眼大係一個缺點。 唔係啊！ 即係似係惡啊！即係入面即 係。因為真係未見過我哋，就算我哋嗰陣時我哋一齊合作去做嗰首歌嘅時候，我哋真係冇。directly 去傾過偈啊，咁所以我哋一見過面咧就係拍 MV 嗰日噶啦，係啊，跟住就係， 跟住佢就除衫啦，係 啦， 你係見到點解？ 冇， 即係嚟除衫啦。 我同你講，我有同阿 Kenny 講，我一見到我阿 Kenny 啊，我即係 it's too flashy， 我見到你，我係閃到，我同你講。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了发育，我拥我的好，我起我的梦，我轻你的，我心中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何排斥，哪怕要成为公敌，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清晰肤色一双手又破，多 一定够。世界与我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角，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爱路过了街，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须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着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流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彩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但我想问 Schumacher 咧，你即系收到呢个 concept 啦，因为李耀田咪即系 rap 嗰啲词啊，去到设计成件事啊咁样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到 interpret 即系呢个 message 咧？点样可以代入到这件事咧？ 嗯，我开头咧其实我都有问即系 Kenny 或者Leo 監製，即係我究竟你哋想我點？因為其實我係好直接 ，you know me， 我好直接嘅，我可以啲 lyrics 係可以好直接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 rapper 嘅，即係另外一個好處嚟嘅。即係例如你做sorry， 你做一個 melody 嘅時候，或者你作詞嘅時候，其實多數都係書面語，係多數都係好婉轉嘅一樣嘢。但係我哋 rapper 嘅責任就係我哋可以將呢樣嘢去直接啲嘅， 咁講聲 係。 我又覺得呢件事同我好 related 嘅，即係我覺得。我其實我有好多嘅缺點，除咗呢樣嘢，我亦都聽好多人同我講，日日提醒我有好多缺點。 嚇，你換咗翻朋友佢好唔好啊 ？It's not only friends, it's just 即係 which is 好正常。即係如果你做一個你要做一個 performer， or 你要做前面嘅人，你預咗噶啦，呢個係 part of the job， 你一定會俾人哋由頭到尾咁樣去話你呢樣唔得，嗰樣唔得，你呢樣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Which is 我成日聽你講 ，Oh you ain't skinny。即係講呢啲啦，即係話 you're not skinny enough， Come on, you're not it's 2020、yeah, exactly people like 即係而家啲人係中意，唔知係咪啦，但我覺得I'm really happy， OK，、yeah. 我覺得我自己而家咁樣，我媽咪生到我咁樣 ，I'm happy， OK， 咁、yeah. 但係唔係個個人都好欣賞，所以我阿 Kenny 即係我一睇到 Kenny 嗰個 lyrics 之後，我就覺得 OK， this is my turn， 我而家就。講翻我哋女仔要講嘅嘢，就係話我瘦，話我肥，話我唔夠味。But whatever, I like it。至少 I'm honest with myself. I'm not fake。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 important， that to be true to yourself and 佢有一個好好嘅 personality， 對人好。You know 呢啲係一啲我哋買唔到嘅嘢咯。即係我反而我就將呢一樣嘢擺咗喺個歌詞度 ，but。是一個很 positive 的 way 的、 okay, 因為首歌很 positive 是但我想問如果問 Schumacher 譬如是、有很多人對你有些 negative 的 criticism 的時候你身邊都可能有些人就是對你來說是很 encouraging 的嘛即係好鼓勵，喂唔係，其實你得㗎，你做自己嘅嘢啦。 我有好多 encouraging 嘅 friend， 冇啊、yeah. ，discourage 嗰啲冇咗㗎啦。即 係啱啊，應該換。 因為當你係一個 positive 嘅 attitude 嘅時候咧， yeah. 其實係 law of attraction， 你會吸引到一啲好 positive 嘅人。當你 positive 到咧，一有 negative 嘅人，其實佢哋會驚你，跟住佢哋就唔知去咗邊㗎，黐唔到㗎。magnet 嚟、okay. 其實係，咁而家所有啲 negative 嘅 ，I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唔見。 咁、okay. 所以你幾 click 你 兩個？ 你知我點解一定揾佢咧？直哥 係咯，幾 click 嘅喎，其實 我哋 click click 地㗎 ，click 地啊，click 地啊。我想問，如果係填係廣東嘅 rap 詞咧，對於你嚟講有冇一啲 challenge 喺中間？因為英文嘅 rap 個 flow 可能同廣東話個 flow 其實我有一個少少 cheating 嘅，就係、是、我好中意咧。 即係 rap rap 下中文，跟住唔好啦 rap 啲英文， yeah. 即係 show 翻我自己啲優點，跟住之後又再 rap 翻啲廣東話，其實係一個很好嘅 challenge 㗎。好似係呢個好似係我第一個廣東話 rap。 哦，係咯，多謝。因為佢通常都係多係英文嘅 rap、啊、會比較多啲咁樣。 係、嗯、啊，我未夠膽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啊 ，damn！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啲 rap 嘅，嗰啲 friend 話又好。一年級啊，咁樣 廣東話嘅 rap 你講緊 係，即係佢哋覺得好一年級啊，即係好唔係咁 professional 啦，佢哋覺得，咁所以呢樣嘢就 high 咗我好啦，我就咁好啦，咁我而家寫翻啲英文咁樣啦，但係最後即係I was really lucky， 即係 Kenny 去揾翻我，跟住之後同我講得啦，你大膽啲去做，咁我就真係大膽啲去做。 哦，OK， 咁但係監製嘅咧，監製有冇即係都同你有溝通過？陳子龍 有啊，佢就。監製，你講 Leo 啊嘛，係咪 ？Leo 係咪陳子龍 ？Leo 陳子龍係咯 ，Leo 係 啊， 因為我唔知陳子龍點樣原嚟， 有溝通啊， 係 有溝通啊，其實好 easy going 嘅，其實因為我已經同佢講咗我嘅 feelings to write the song， 咁佢聽到之後佢都覺得 as long as 好 authentic， 即係好真實嘅件事，咁佢覺得 OK， 你唔好 fake 佢咁得噶啦，跟住我話 OK， 咁我哋其實我哋成件事都好despite 發生咗好多嘢，但係我覺得。好多嘢都好 real 噶喺呢一首歌入边，无论你哋觉得可能佢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咁 perfect 或 whatever， but I think 我哋个 heart 系 more than 200% 喺入边。 OK。Come walk in my shoes, maybe then you know it wasn't easy to be me. Like every door had a zip code. Gotta find my way to the top, and the town's running out TikTok. Don't stop, don't drop. And I know I made mistakes with no regrets because life is just tragedy, but I hold on to gravity. I was worse than depravity, but I found my ability. Take note, I was a little girl dreaming to be a star. Nothing can stop me from getting there, not even a reward. 风起过去那地头，也没有再走。But he thinks you ain't enough for him, but you don't give in. Do anything for the love. Felt like you were cursed, 'cause the words won't stop it going on reverse. First thing you gotta know, life ain't a TV show. Why you win? Oh yes, baby, gotta play your best role. Believe with no boundaries. Yes, that's my motto. The freedom never was out there. It lives inside of me. 听说世界太糊涂，变革要等。 曾几个吻蕊似尽金光。 简历有雪米卡之前嘅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自由野》，都系一首非常之有佢态度嘅作品。陈心瑶填词，大为作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阿联酋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正接受隔离治疗，当局没有透露涉及几多人。多国开始由武汉撤侨，首批大约200个日本人乘坐的包机抵达东京，5人出现相关症状送到医院检测，其余人士在检查之后亦要接受家居隔离或留在酒店。一架载有240名美国人的包机已经离开武汉，将前往加州。南韩政府的包机听日将前往武汉接载国民离开，当局计划要求他们隔离在偏远地区。澳洲总理莫里森就宣布将协助身处湖北的国民撤离，并安排他们在圣诞岛隔离检查。因应疫情，英航宣布暂停来往伦敦至北京和上海的航班。西九龙高铁站和红磡站等部分口岸听日凌晨零时起关闭，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居民提早回香港，对新措施感到不方便，也有市民认为太突然。有赶及乘搭红磡直通车到内地的市民批评措施实行得太迟，而且并非所有口岸关闭，亦存在漏洞。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政府关闭部分口岸是好开始，但指出假期之后会有200,000至300,000港人由内地返港，担心会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带来香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有迫切全面封关，又建议参考澳门的做法，派警员巡查酒店，强制隔离或送走湖北的旅客。港九药房总商会副会长刘爱国表示，现时大部分药房都没有口罩供应，预计最快一星期之后会有泰国制造的口罩到港，但未知数量。有售卖日用品的连锁店昨日在社交网站公布今日有口罩出售，多间分店门外大排长龙，其中在九龙湾分店早上有超过800人排队，人龙由淘大商场店铺外一度排上彩霞道，店铺实施派筹安排，派出300个筹之后人龙消散。至于医护人员有另设一条队购买。排头位的欧太说，朝早7:00开始排队，他不满政府封关太迟，现时只决定关闭部分口岸作用不大。有成功拿手买口罩的市民认为，如果政府做好些，市民就不用辛苦。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要求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重点单位安全服务，加强对各地集中收治定点医院、疑似病例集中隔离区等安全指导服务。通知又要求对加班加点生产口罩、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和仓储物流企业提供具体安全指导，确保安全生产，并要求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疫情与安全形势研判，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30点，跌819点，成交额1,063.7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2.8跌3元，阿里巴巴206.8跌7.8，小米集团12.56跌7.8，美团点评101.2跌1元，中国平安91.4跌3.45，盈富基金27.3跌8毫。 友邦保險81元跌2元，銀河娛樂53.15跌2.9，匯豐控股57.5跌2.2，中國移動67.5跌2.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6，加元1.317，新西蘭元0.653，人民幣6.937，英鎊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01。日經平均指數報23,379，升163，港金現價報14,525，升115。倫敦金按時買入1,568.28美元，賣出1,568.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啲封路措施啦。咁喺龍翔道，因為有重鋪路面工程，咁直至到晚上嘅10:00，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畢架山花園一段嘅慢線咧，都係會封閉嘅。一帶比較車多，車龍排到近風力樓。咁就因為有重鋪路面工程，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畢架山花園嘅慢線係封閉，龍尾近風力樓。咁之後提提大家啦，喺東區走廊因為有工程，咁而家去柴灣方向。介乎維園道至到糖水道嘅一段咧，部分行車線而家都係臨時封閉。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上橋位。其餘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係暫時暢順。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年又到啦，小朋友口才了得，逗利是自然得心应手啦。 如果说话能力好，不如参加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将小朋友讲故事的片段上载去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就可以免费参加啦。 3岁至小学6年级都可以参加比赛噶。 2月14日就截止啦。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虽然好多人都会趁年假外游到岁，如果去高危地方就要更加小心了。 不要去活家禽市场、农场接触野生雀鸟，更加不要吃野味。 外游回港，如果有发烧等等病征，要同医护人员讲清楚去过哪里。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3:39，我哋今日嘅嘉宾咧有关智斌同埋舒米卡啦，介绍新歌《头顶有角》。咁头先听咗舒米卡讲到自己即系呢个好真实嘅内心嘅一啲创作嘅故事啦。 好啦，咁 Kenny 啦， 系 快歌，你想即係挑戰，即係因為翻嚟，我唔想唱翻啲最大家最 expect 我唱嗰啲慢嘅情歌啦，咁樣。咁呢首歌有冇自己有份揀㗎？ 呢首歌當初係點解會揀只快歌？就係諗住即係演唱會嘅主題曲，就諗住係即係一隻輕快節奏啲嘅歌，同埋係真係因為好中意呢只歌，就係咧聽到個前奏你就即係已經就會想喐，同埋我越嚟越覺得係好似好少快歌，即係因為我記得當我演唱會排 run down 嘅時候咧，我係去揾我想揾廣東話嘅快歌。即系女仔系多啲嘅，即系 Sammy Kelly 嗰期好多，但系男仔系难少少嘅，系难少少啊。咁我觉得，咦，不如做多啲快歌，即系嚟紧个方向都系想再做多啲，即系新一类型嘅一啲快歌，即系我唔敢话代表香港咩咩咩咁咩，但不过我觉得系可以吃分啲，即系可以开心啲嘅嗰个感觉咯。 但你自己 enjoy 唱快歌嘛？ 我 enjoy 啊，同埋嗰个舞台嘅元素多好多咯。特别系之前做完个 show 之后，我发觉。哇！原來我快歌我可以玩到嘅嘢多好多，我成個編排，我成個衫，我更加可以大膽啲，我更加可以 aggressive 啲去做多啲唔同嘅。就算你唱歌都係噶，就算你去演繹嘅時候咧，即係你唱慢歌，你始終即係你有個比較相對靜啲，或者你要跟翻嗰個 melody 啊，跟翻嗰啲伴奏嘅音樂嘅時候。你唔可以好突然好咆哮咁樣喺度，好野性咁樣。但係你快歌，你可以玩好多嘅喺舞台嘅效果係相對嚟講豐富好多啦。 OK， 咁所以我今年想多翻多啲快歌。 哦，因為咧，我以前聽有啲歌手佢嚟講咧，因為即係唱得多都係慢歌，因為賣得容易啲啊嘛，即係有第一個咁樣嘅概念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變咗你唱慣慢歌，我哋聽都聽慣慢歌嘅多啦。 係， 到到你要唱一首快歌嘅時候咧，你就。嗱，一系咧你就好难好 punchy 啦，一系咧就变咗好恶啦， 系， 尤其是你要唱啲好 attitude 嘅嘢咧， 系 啦，咁因为譬如 Schumacher 佢已经有一种系 edgy 啲嗰种感觉，咁平衡翻你嘅时候，咁你可能就谂，咦，咁我应该点样去到搞会容易啲咧？咁样系啦。 哇！你好有呢個錄音室嘅經驗喎、 啊，係啊，我成日都錄快歌㗎，自己 book 嘅 studio。 因為真係好多係咁樣樣嘅，即係一唱快歌，一就好惡，咁去衝，咁我好彩嘅就係呢首歌俾我消化嘅時間相對嚟講多好多，因為本來喺六七月嘅時候我哋就已經錄起咗差唔多錄起咗嘅歌，跟住後屘又停咗，再到到十月再 pick up 翻只歌嘅時候，到時嗰陣時再啱啱揾埋阿 Schumacher。某程度上嗰只歌我已經個節奏 melody 嗰啲我已經消化咗好多啦，已經。咁基本上你一聽新呢個咧，係已經冇曬舊嗰個 version 唱嘅嘢，所以基本上係由頭到尾。我特別係去到我再聽埋阿 Schumacher 佢加咗好多 ad-lib 落去，佢加咗好多和聲落去嘅時候。我記得佢開頭淨係 ad-lib 咗一兩句，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完我同阿 Julian 同阿 Leo 講，喂叫佢狂 ad-lib 啦後面， 因為我唔想 cover 到 Kenny 個 part 啊，佢叫我你即管加，我話我知啊，但係。我加少少先得唔得？你覺得 OK 嘅話，再加啦。 我覺得咁樣， 即係煮嘢食一樣咯。 係啊，跟住但你可以再加多啲。佢話 OK， 咁我加多啲。 因為喂，好好聽。因為我覺得佢除咗 rap 嘅時候，我後屘仲即係所以咧，我將我基本上我唱嗰啲咧， yeah. 我已經跟咗佢嗰個和聲，我自己再加咗好多和聲，同埋再自己。再由頭到尾，我再重新唱過，因為我發覺之前係比較唱柔啲嘅，即係比較 boys 嗰個感覺嘅，即係以前我唱得。咁、 哦、 呢次我再唱得咧就比較 groovy、sexy 啲嗰個嘅一個感覺啦。 Yeah， 係 OK。 聽講於冰島可以逛火山，聽講於加州可以掃沙灘，然後組一家火車景緻組歌站，要每個角落都。 咁我想讲好多系唱嘅部分啦，咁一定要讲个 MV 啦，系咪先？个 MV 又如何呢？即系今次系有冇参与去到一齐度下诸如此类？ 今次都有参与少少嘅，咁、但系不过因为阿导演佢原来都系个几都已经有几强嘅谂法，佢都有一个好强嘅画面。 系， 因为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拍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嘅。 吓、啊， 佢就系咧话俾我哋听， 佢话系就系一就一，二就二，如果冇嘢做就自己坐低。跟住就话得啦，到你啦。其实真系唔知噶，佢冇一个安排话俾我听。 咁、个 Q 系乜嘢啊？即系佢俾你个 冇啊！你就坐喺度化妆，你 make sure 我叫你嘅时候你 ready 就得噶啦。 系啊，我无啦啦坐喺张凳度，跟住佢 俾人绑住 啦，俾人绑住，跟住喺度转咯吓。咁跟住喺度转，我话咁呢个 shot 其实系谂住系拼落去边度？佢有解释嘅，解释我哋都唔好明嘅。 佢話：總之我哋到時會有啲 3D effect 嘅，總之因為嗰個 background 係綠色 background 嘅，總之我哋到時會有個 3D effect 嘅，你只係坐喺度咁得㗎啦，其實都幾重下嗰嚿嘢，所以我哋都唔知做緊。 因為佢同埋佢應該諗好曬，即係佢只有個畫面就係佢諗好曬，咦究竟嗰個畫面點拼啊？後面係咩色啊？佢係咩 background？ 原來呢個係落雨嘅 background， 我哋拍嘅時候我哋完全都唔知 道。哦 ，OK， 因為佢有曬 visual 嘅 idea， 但係可能佢未 explain 到嘅，你知。 O K， 所以呢個係喺 concert 前定後拍㗎？ concert 後㗎啦 ，concert 後 係差唔多十一月嘅時候。 哇，仲 keep 到喎， 仲 keep 到，而家都有少少，呢個要差啲。 已经成为终生事业噶啦，系嘛？ 你都系啦，即系我哋呢啲一做开运动嘅，真系好明嘅。你唔做一个礼拜，你就好内疚啊！ 我想问一下咧，嗱，你今次第几次见啊？你两个 ？I think 第二次。 第二次，啲做开运动嘅男人咧，会唔会突然间同你好 preachy 嗰啲咧？就系、是、话啊，做运动真系好好啊，真系好中意做运动啊，知唔知？佢有冇呢方面嘅？ 冇 牢骚， 好彩又冇乜，暂时。 因为个原因系咩咧？ 系咩咧？ 其实我嗰日谂过。我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做運動啊嘛，所以我冇成日同人講。 咁你係 做運動係咩？貪靚嘅原來。咁我曾經問過我自己， 係 啊，點解我唔係好似嗰啲人咁，即係一坐低又，喂呢、這個幾多個 calorie 啊？即係呢個。 但佢又唔係，佢買珍珠奶茶俾我哋飲添啊！嗰日 俾你哋飲啫嘛， 你 哋 飲。 你發覺我冇飲啊？佢話。 嗱呢啲就係鬼計啦，同你講。 唔怪得我哦 ，that's not fair。 我買俾嗰班男 dancer 飲啊，最主要喺度。 覺得我話 Kenny 你飲啊，佢話得你哋飲先，你哋飲先， 令到隔離嗰啲肥咗之後咧，就顯得佢更加瘦。 跟住嗰個 part 就係除咗衫啦。 所以其實就係一個係貪靚嘅一個。 唔係 出發點， 唔係健康其實係最主要嘅出發點，真心。Yeah. 因為我發覺即有我直情係，因為以前我都唔點做運動，即係你啱啱識我嘅時候，跟住到後屘開始真係跟咗一個好有 heart 嘅一個 trainer 之後，佢真係改變咗我好多，即係改變咗我個 mindset 添啊！ Yeah. 因為你做運動咧，你係會唔認輸嘅，即係你會覺得你自己乜都做到。佢特別嗰陣時咧，佢突破咗我某一啲嘅 mindset 之後。我發覺原來放翻落去，我平時去做嘢啊，去即係例如好似上次個 show 咁樣，我原來得42日去做。後屘我記得完咗啦，上個月有啲人問我做訪問，佢話你嗰時係咪壓力好大？哦，其實我真係冇大壓力喎，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我覺得係可能係真係因為我有成日去 keep 住做運動，我就覺得你有壓力大，你都幫唔到件事噶啦，你不如去 focus 去專心去做好。你應該要做嘅嘢，上到去台俾個 good show 人嚟睇，我覺得最緊要。咁呢個我諗反而係我運動嘅一個俾又最大嘅，後屘俾到我一個最大嘅得著咯。呢、這個同我本來嘅初衷其實已經都唔一樣， 即係賺到啲 extra 嘅嘢翻嚟。 呢、這個反而緊要添。 OK， 咁嚟緊咧，嚟緊會唔會繼續做？ 除衫， 除衫你除眼嘅啦。我諗咩年唔會俾你唔除， 點樣脱星？ 攞走曬啲衫。 但係嚟緊咧喺歌方面咧，即係嗱，而家有呢一首啦。咁嚟緊會唔會再有多幾首？即係因為大家都期望你會有更加多嘅 solo 作品咁樣噶嘛。 嚟緊其實今年係有咁嘅 plan， 咁今年好開心同樹咪。有一個 個火花幾好啊！真係 啊，我覺得比想象中，即係特別係外界嘅反應，佢哋俾我哋嘅 feedback 係比我期望係 係多咗嘅，係、yeah. 啊呢、這個咁啊，咁所以嚟緊我都會繼續向，即係好似頭先咁講，都會繼續向呢個方向，嗯、即係我會想再多啲 groovy 啲嘅歌，就算唔係好快或者都係啲中版，即係起碼有 beat 嘅歌咯，即係我會中意咁樣。 係咯、啊，我覺得同埋個 trend 而家都係其實係一啲有 beat 嘅嘢、嗯，有 groove 嘅、嗯。你即係就算你唱好慘情嘅，你都可以有 beat、嗯、有 groove 噶嘛。咁我幾期待。 Shumika 嗰啲。 系啊， 个好都好有 beat 噶佢呢个，佢出两只新歌 啊。系、嗯、啊，但系唔可以喺呢度讲住啊，真系冇啊， 要自己 search。 你照讲个字出嚟可以、啊。 点解唔讲得住啊？因为你铺排紧另外。 plan 緊第二啲嘢 ，under 18嘅歌嚟啊，唔係 over 18先 ，under 18即係 叫鄭姐啊， 哦， 係啊，但係呢度唔講啦，我淨講兩個字姐姐咁啊， 因為其實 Shumika 姐 keep 住自己都有 release 一啲自己 solo 嘅作品嘅， 唔係因為我開咗一個女仔 group 叫做 Cycle， 跟住我哋 Cycle 啲歌都幾 Cycle 嘅， 係， 但係翻翻嚟今日係 Shumika， 所以係可以正常啲， 哦， 但係我哋 Cycle 嗰啲歌係比較。 cycle 啦，好多人都会听，但系唔会承认咯，就系咁啦。 我嘅名 guilty pleasure 嚟嘅， 系啊。 咁但系而家你除咗做忙紧自己嘅歌之外，咁又系咪继续忙紧 Sammy 嘅 tour 定系咩？ 都有帮佢做 tour， 同埋有个我同佢而家做紧一首歌。 哦， 系做紧一首歌，不过都仲系。 as a surprise 咁樣係啊，咁之後就 plan 緊去再做翻自己啲歌 ，but in Chinese， 我玩過你英文歌。 哦，係啊，因為我都幾 look forward to 你自己 solo 嘅作品啊，都等咗。 I know， I'm so sorry。 係啊，對上一次同你講 solo 作品都好耐年前喺廣東嘅話都。係啦，咁樣咁啊，各自都期待啦，有阿 Kenny 啦、Shumika 啦，有自己一啲 solo 嘅作品啦，我幾 look forward to 啦。咁而佢哋呢首合作嘅新歌咧，係好硬、好好 feel 嘅，即係同埋真係好開心咯。即係我 feel 到個 vibe 就係你好 proud to be yourself 嗰種開心咁樣。今日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萬能俠舊日伴隨自己，屋企痛處飛，七歲幾膽敢預言自己。操一手战机，但到一定年纪，经不起经济起飞，放下志气，喜中带悲。万能侠大热战成历史，仿佛一世纪，穿梭既富运旧时梦想，升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里，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预言谁感激？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使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万能侠昨日已成队友，通通引。新世纪福音二朝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护卫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突破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已到达大人年岁，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

话会议因应疫情不宜有人群聚集，署方职员不会办公，区议会秘书处亦不会支援会议。由民主派组成的黄大仙区议会将会自行召开会议，按原定议程讨论疫情。许锦成话，区议会会议安排应该由区议会主席决定，批评民政事务总署越权，试图取消会议。又话署方继续开放地区咨询中心，但不愿意参与区议会会议，反映署方试图矮化区议会，认为事件反映区议会需要政府以外的独立秘书处，以免政府利用秘书处拒绝开会而继续打压。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或者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4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59点，跌790点，成交额1177.5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3.4跌2.4，阿里巴巴207.6跌7蚊，小米集团12.6毫4跌7毫，中国平安91.7跌3.15，美团点评101.2跌1，盈富基金27.3跌8毫，友邦保险80.75跌2.25，银河娱乐53.1跌2.95，汇丰控股57.6跌1.15，建设银行6.19跌2.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14，瑞士法郎7.988，澳元5.254，加元5.903。新西兰元5.077，欧元8.5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4,52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76美元，卖出1,56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则东铁线嘅消息。因应香港赛马会嘅要求，咁配合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啦，今日东铁线马场站系关闭噶，列车唔停呢一个站。重复一次啦，咁就系今日东铁线马场站关闭，列车唔停马场站噶。其他消息，咁而家啦，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啦，主要干道大致啦都系交通畅顺噶，主要就系红隧港岛过去九龙港岛入口啦，系多车些少，有少少车龙啦。咁其他特别嘅交通安排方面啦，喺港岛啦，轩尼诗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交界慢线；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快线啦，都分别临时封闭噶。喺九龙方面，龙翔道有重铺路面工程，直至到今晚嘅10点钟，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慢线啦，封闭噶，龙尾接近风力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 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中意呢一句歌词啊，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第一首歌，你有 Rubber Band 嘅《漫长》啊。时间嚟到下昼嘅4:13。 走在风 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向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打开一段孤单的情河，如果该怎么度过， 咗比较漫长嘅一段唔开心嘅时间啦，而家又有呢个疫情喺我哋周边形成咗一个比较不安嘅气氛，但系都想大家可以坚持到落去嘅，有啲初心咧系唔会变嘅。头先拣嚟系廿年啊，呢一首歌已经孙燕姿加埋五月天合唱嘅《温柔》啊。必须要讲，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新年的一个经历来的。因为之前的新年呢，即是当你家大鱼大肉的时候呢，长辈都会讲的嘛，哇你们现在就好啦，我以前啊即是家很穷的嘛，我们要计住啲米啊，计住啲菜，看可以吃几多日，我今年都是这样。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这是枚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 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 接近时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回忆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 今年我又不是计住啲米同埋菜，不过是计住啲口罩咯。啊，得翻两个死啦，咪听日唔出得街啦。系啦，即系我都感受到我阿爸以前细个好穷嘅氛围嘅，所以都系想提一提大家啦，真系要记得做好个人卫生。就是、医护人员已经好忙噶啦，所以就唔好增加佢哋嘅负担啦，好唔好？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狼狈都留在去年的冬天。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宵夜，爱与不爱还是存在，但是现在不期待。 眼泪早已擦干，放下所有的遗憾，就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宋楚林同埋马念先合唱嘅呢一首歌啊，系我好中意嘅一首合唱作品嚟嘅。嗰个名称叫做《去年冬天》。其实今年咧个新年假都真系冇乜气氛，即系唯一有气氛嗰样嘢就可能都真系几冻啦。同埋大家拜年嘅时候咧，有一句必不可少嘅，唔使再锦上添花，净系记得提大家身体健康。我觉得其实好特别嘅新年当中啦，都想大家可以开心啲嘅。话晒都系个假期啊嘛，香港人最中意嘅就系放假噶啦，咪应该。揀嚟都係我覺得好有冬天氣氛嘅一首作品，馮允軒 J 鳳最新排台歌。 天花已半彎半拱，一屋也覺冰凍，一個人一雙箭怎相擁？麥比啤乾等你晚班結束歸家，同急速解凍，一個城幾班車都擠擁。My baby, can't you feel？ 轉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就連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裏。 水，养分要我把温暖摄取。 名称叫做爱斯基摩人之吻，咁听日我哋嘅回魂 live 咧，追风都会过到嚟啊！有啲现场演绎嘅作品送俾大家。 太过的如涌穿家，太过臃肿，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n't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剧跳着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 就算是很冻很冻的地方，只有爱的人的一吻呢，哇，都可以造成全球暖化咁滞。是一首很少的歌来的，但都想提下你啊，除了很 sweet 之外，都记得提醒身边爱的人记得戴口罩啊。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同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一死机接待转借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 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 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 如果你女朋友嗲你啦，话口罩好焗，可唔可以唔戴啊？记得答佢啦。 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 可 洪家豪最新派台作品啦。嗰个名称叫做《我说不可以》 啊。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绝没大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阿联酋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正接受隔离治疗。当局没有透露涉及几多人。多国开始由武汉撤侨，首批大约200个日本人乘坐的包机抵达东京，5人出现相关症状，送到医院检测，其余人士在检查之后亦要接受家居隔离或留在酒店。一架载有240名美国人的包机已经离开武汉，将前往加州。南韩政府的包机明天将前往武汉接载国民离开，当局计划要求他们隔离在偏远地区。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将协助身处湖北的国民撤离，并安排他们在圣诞岛隔离检查。因应疫情，英航宣布暂停来往伦敦至北京和上海的航班。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红磡站等部分口岸听日凌晨零时起关闭。又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居民提早回港，对新措施感到不方便，也有市民认为太突然。有趕及坐紅磡直通車到內地的市民批評措施實行得太遲，而且不是所有口岸關閉，亦存在漏洞。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政府關閉部分口岸是好開始，但說假期之後會有20万至30万港人由內地回香港，擔心會將更多新型冠狀病毒帶來香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有迫切全面封关，又建议参考澳门做法，派警方巡查酒店、强制隔离或送走湖北旅客。港九药房总商会副会长刘爱国表示，现时大部分药房没有口罩供应，预计最快一个礼拜之后会有泰国制造的口罩到港，但未知数量。有售賣日用品的連鎖店昨日在社交網站公布今日有口罩出售，多間分店門外大排長龍，其中在九龍灣分店至少有超過800人排隊，人龍由淘大商場店鋪外一度排上彩霞道，店鋪實施派籌安排，派出300個籌之後人龍消散。至於醫護人員有另設一條隊購買，排頭位的歐太說早上7點多開始排隊，他不滿政府封關太遲，现在只是决定关闭部分口岸作用不大。有成功拿筹买口罩的市民认为，如果政府做好一些，市民就不用辛苦。民建联到消委会请愿，要求消委会设立举报不良口罩商户热线和公布黑店名单。议员郑永信认为，政府应该主动提供更多口罩，公布各个地点的口罩存货量，并在合理价钱底下供应口罩给市民。消委会副总干事汤次忠说，早前已经将口罩消毒洗手液的报告免费上载去到网站。他提到发现外科口罩的价格每个由1元至3元不等， N95 口罩每个就由30元至78元不等，相差超过一倍。他呼吁商户要尽社会责任，不应该囤积口罩无理抬价等，又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散装的口罩，因为散装缺乏保证，难以追究。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

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莫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节和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连环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共凝望我心所爱的你。任无常天和地，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还人生是悲无可悲，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共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 我新年不断听的一首歌， 你眼睛欠我飞， 陈奕迅的今日，当中的歌词可能很描述到我们现在香港人面对的境况，问题如不尽，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刺激着我们，但是是会跨过到去的，因为黑暗过后大家都相信会是神气。当中讲到要保护自己爱的人，同他一起跨过这一段的难关，是啊，一起飞过去。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盘旋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远方。 彤和吴清峰填词，卢海彤作曲的这一首作品。岑宁儿主唱的歌曲名称叫做 Fly， 讲的是当我们爱的人去保护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想站出来去保护他的作品。其实当我们保护不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怎会保护人家呢？就正如当我们自己口罩都不够的时候，我们又怎卖给人家呢？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云雾将晴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自孤身份起旅酝酿，不需要慌，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掘近，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信牙关再直上。 諷刺的，例如現在看新聞的時候，我很難相信現在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經常都會覺得其實現在應該是最差的安排。但後來又想想，其實可能這個安排不想說這個社會或者現在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抬頭再次出發，站到最原來剛好來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報答。 尤其是当你看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天灾，其实更加多是人祸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之后你想看的或者你想理解的事情，就是怎样可以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以失去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好似今年啦，拜年你一定讲得最多嘅就系身体健康，可能好多嘢都变翻最基本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发现其实原来幸福都可以好简单啦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下昼三点，苏动音乐，我哋再见。